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啊！咁头先其实咧会点我哋数漏咗，仲有两位一个名人 英雄人物 系啦，一个叫李华明，呢条捻人都系啦。当年佢就系令到啲人觉得咧，原来立法会份工系我嚟供楼嘅，系咪？佢就话冇咗份工，而家供楼唔知点算啦。咁另外一个会点就系黄伟贤系嘛？ 系 啦，咁啊补充翻啦。 黄伟贤冇出政坛好耐啦， 唔系佢仲系做紧区议员， 系啦。 佢仲做緊區議員， 結果就俾佢個同袍扇咗，前同袍扇咗佢啦。 係啦，佢個同袍就叫張炳良呢條撚樣係嘛？咁啊，頭先咧新世界嗱，我哋咧都要補充翻少少咧，阿 Ray 咧就有啲關於美孚要補充嘅。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諗講新世界唔可以唔提美孚。因为咧就充分咧表现到嗰个发展商嘅嗰种长远嘅眼光 同埋智慧， 同埋咧就点样去即系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点解呢？事源咧就系、是、新世界当年拥有美孚嘅 69年好似入伙系嘛？ 68年至78年起嘅，起又起咗10年， 系啊系啊，一好多 咁啊，同呢个埃克森美孚合作噶嘛。咁其实反而。如果假使间而家吓，即系听众朋友有啲系真系谂住要买美孚嘅话咧，真系要三思。 系 点解咧？除咗而家咧就系即系讲到红红火火嘅第八期对出咧有栋30层嘅牙签楼咧，其实呢个已经无可避免啦。 系 因为咧，根据吓即系呢个地积比嘅概念咧。而家成个美孚仲有140万平方尺嘅地系未起嘅， 系即系仲可以起到140万尺 啊！ 咁如果10,000蚊尺计咧，就多140亿， 哇，好不得了！ 咁但系而家新楼嚟讲咧，起码都20,000蚊噶啦， 因为你计仲系美孚添， 参考隔篱曼克顿山系嘛，两皮嘢到啦。 咁当时以为呢啲人以为咧，新世界咧佢买呢个美孚企业有限公司，即系话另外一边嘅股权咧， 买埋 系为咗系成个屋苑嘅管理权吓，咁啊成立咗一间叫汇秀管理有限公司。 系 咁点知原来咧，其实欲盖弥彰咧，咁喺呢个第八期啦，其实第二期同埋第六期咧都有事噶。嗱，其实第二期咧系叫做咩咧？叫孚幼堂，咁系一个会堂嚟嘅。啊，咁嗰个咧就以为好稳阵啊，其实嗰个都可以重建，可以拆再起过。 哦， 而其中要可以起嘅咧，唔会少得过之前我讲第八期对出嗰个30层。咁所以呢个都几恐怖。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第六期侧边，即系油站。油站嗰度咧，又有另外一个潜在嘅可以再重新被开发嘅地方。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心要买美孚咧，真系要三思。 系咁、或者买啲内园景嘅，可能冇咁大镬系嘛？ 哇！如果你咁样讲，即系美孚分钟起，哎呀，长命过沙丹同啊！ 哦，已经长命过沙丹同钉咗啦嘛。 系啊， 长命过郑家纯 系啊，冇错。 其实呢啲咁嘅 case， 佢话一年啊分钟。 其实呢咁嘅 case 咧，除咗喺美孚出现咧，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仲有喺呢个黄金海岸都出现过。 系嗰、那个就信和、 又系搞到咩吓？即、系搞到好咩？咁所以希望即系各位即系网友咧，真系要小心留意吓、究竟佢哋买嘅会唔会有咁嘅潜在？唔知话你而家望出去嘅，俾咗全海景嘅价钱，俾咗全远景嘅价钱，但系可能系全楼景。你賣出去嘅時候， 其實呢啲冇得小心，其實冇得小心啊！ 但係你 香港填海，我哋僆仔嘅時候，麗城花園出面係對海噶嘛，起下咪前面全部睇曬咯， 唔使啊！黃埔花園就係啦， 但係擺到明嘅大匪啊！最慘係點咧？你係唔知道，你滿以為喂。美孚新村嚟噶啦， 系啊系， 佢里边个院嘅会堂啊，仲有得起， 系啊， 佢就系可以起俾你睇， 系。 哇，呢啲叫见缝插针 啊，即系 唔系香港 牙签楼栋两栋俾你叹下。 其实香港地产 梁振英咪叻咯，啊梁振英噶嘛，话唔怪得知佢同新世界嘅关系咁好，当时可以即刻跳上台换件背心，阿神官啊即刻做到， 好多人喺度 一条思路， 好多人喺度话神官系败家仔咧。嗱呢样嘢咧，我觉得咧，佢其实只系唔好彩嘅啫， 即系一部分同意，一部分唔同意。 佢嘅运气唔好，点解咧？真系运气唔好啦。佢最好运咧，就系佢系一条幸运嘅精虫，佢一条染色体喺郑家，即系郑裕彤嗰度游出嚟。呢个系最好，呢个最幸运嘅。但系咧，佢嗰个出击嗰个时机咧，有少少 timing 唔夹。如果佢唔系喺 那个叫做八九年一月份交棒俾佢，而系八九年七月交棒俾佢咧，迟半年咧，咁就搞掂啦，系咪？你交棒俾佢，见到个市咁嘅冧法，冧到得翻六千几点 ，hold 住先啦，揿价买平一半啊啲嘢，郑家当时啊已经可以即刻过千亿啦，吓、啊、就好快。 但系听讲咧， 佢真系唔够运 嘅 啫。 当时佢公司嘅市值128亿咧，佢竟然可以欠68亿债， 我欠一半啦。 哇！呢、這个真系又亦都系一个经典啊。 佢想考下自己老豆嘅实力啊，睇下我实力去到边度啊，将来我揸到几多啊，成日收埋收埋啦啊， 呢个咧钱成日收埋啊，呢个咧系咪嗰啲基督徒话斋咧？呢个啊系天父俾你嘅考验嚟噶，系咪？每逢有啲咩灾难咧，佢就讲呢啲嘢，讲啲说话噶啦，强奸又系一样。杀人放火，全部都是天父俾佢考验。点解天父要做啲咁嘅嘢咧？系咪？大家都谂唔明。咁啊，佢其实真系运气争少少，系嘛？到买嗰、那个叫做另一个啦，嗰、那个林伯个仔又系咧，又系争少少运气啦，系咪？买富丽华系嘛？如果迟买迟少少咪冇事咯，又系买贵咗少少嘢系嘛？ 咁啊，大家睇下今而家亚视喺边咪知咯吓？你哋曾经两个联手啊，即系收购亚视啊，即系所以都好有迹可寻。 当年郑裕彤买亚视咧，带嚟无限嘅同景，因为觉得咧你咁有钱，首富嚟噶嘛，差唔多你买亚视一定好多嘢搞啦， 系嘛？林伯。 当时真系嘅，每日咧就蚀100万，咁但系当时有制作啊嘛，到而家又系每日蚀100万，但系而家冇制作咧，王晶啊，系咪？ 可以， 不过钱唔同，时代唔同，喺90年代同而家咧，嗰啲钱系两回事嚟嘅，大家都100万嘅话咧，当年100万买两层楼啦， 而家100万只可以喺嘉湖山再买个厕所， 而家只能够俾首期。仲会争啲吓， 当年实在太经典，实在太经典啦！我有朋友喺里边做嘅， 系 佢话你可唔可以想象一间公司系每日打开门口系试一球嘅？ 系 咪就系亚视咯？ 亚视系一日试100万啊嘛， 系啊 系啊。 以此为荣啊，系嘛？ 唔系以此为荣，咁又系咁。 唔系当时佢系中兴嗰段时间嘅，点解咧？ 系 佢系将无线都咩？佢系将 TVB 所有人请晒啦， 抄晒过去。 最几乎就周梁淑仪嗰个年薪都已经。 你谂下，你几乎可以喺亚视开多一套欢乐今宵噶。 可以， 因为所有人齐晒噶嘛，全部喺晒亚视噶嘛。 周梁淑仪啦，沈殿霞啦， 何守信啦， 罗海鹏啦， 罗海鹏、罗文。林建明 成个班底， 所有嘅 TVB 都入座， 喺晒嗰度。 虾仔爹哋喺晒度， 系啊，全部齐晒。咁所以咧，当时咧，佢系蚀得有价值嘅。你真系做过嘢嘛？ 只要不过运气唔好，如果唔系因为个仔，佢只要挨多几年，无线系冇噶。 系啊， 因为无线系已经个势已经做任何生意都好啦。当佢个势弱嘅时候，你慢慢上嚟嘅时候，你越个士气越来越好嘅时候咧，你个势对方就越来越弱。佢点样打你？你唔好话系，只不过去到一个临界点，即系开始逆转性嘅时候， 守唔住， 守唔住 啊！争临门一脚， 即系啦，即系咧，阿士嘅风运气好啲。 不过真系，当时你阿士做乜无线跟住要做， 系啊。 做包工， 睇真啲城市追击， 系啊，即系你做乜，我要反而俾你牵住我鼻子走。 做任何嘢，甚至啊，唔好话牵到今时今日啦。当时有个节目教你咩家居嗰啲小发明啊，点样用啲咩、哦？近期无线啦，20年后而家无线都有个节目，最近期做翻一模一样嘅。 系啊， 系啊，咩冷知识话？ 嗰、那个唔知咩似嗰啲系， 嗰、那个咩冷知识 啊，飞 系 嘛， 一样调翻晒转，全部到今时今日都 我冇办法，因为无线历来都系照抄，即系丽的 抄 亚视嘅嘢噶。 哦，系啊，抄完佢就反而成功过佢啊嘛。 系啊， 就是、盗版咧赢过正版咧，就喺无线出现。 人有人有我优， 就所以无线赢就赢在运。当时千帆并举打到落花流水嘅时候，已经系逆转噶啦。我萧生好嘢，真系要讲佢。但喺呢个时候，澳洲帮卖， 澳洲帮出 卖，澳洲帮卖 卖出嚟，卖出嚟嘛，有得跟接手嘛。 系啊，佢其实 澳洲帮唔掂。 如果嗰阵时佢能够坚持多两年，无线已经系冇咗噶啦，因为打到你轮流转要腰斩噶啦。 系啊， 好啦，到你林伯接手，一路你又做任何嘢，净系。推出笑片出嚟啊！解剖外星人啊！呢度冇笑嘅嘢，扑街已经赢到你开晒行啦。 嗰、那个系 冇办法， 嗰、那个系呢十八秒之后斩开五日啊嘛， 唔系二十几分钟嗰条片，但系玩咗五日， 冇边有二十几分钟啊，系十几秒嘅啫，斩开成五日波啊， 嗰度斩过十几秒，但系咧佢好多嘢夹夹埋埋咧，嗰条片买翻嚟咧系廿几分钟，不过。佢系将嗰啲嘢前搭、后搭， 佢割咧系咁短嘅啫， 割就十零秒嘅啫。 罗斯威尔啲特地方系咩地方？访问嗰度啲 加盐加醋， 加盐加醋 有广告时间。 哦，系啦。咁讲呢个咧，呢个系先驱。你知唔知呢个系先驱嚟？你知唔知系咩嘅先驱啊？呢个就拉布嘅先驱啊嘛。 即系 廿年前要拉布噶啦， 等三十年，影翻香港。 喂，连周星驰拍嘅《大内密探零零发》啦，都要。 照抄嘅， 仲揾埋欧锦棠嚟做主持啊！ 系啊，仲要喺度讲不断重复、重复又重复咁做。 所以周星驰开始已经肝囊才尽嘅时候，就零零发就令到佢中兴啦。我哋读历史嘅讲，系唔知啊？ 呢个叫做盘庚啊嘛，呢个叫做咩啊？光武中兴啊， 吓，即系全靠呢、這个。所以打拉布系有用嘅，到今时今日都应该承认嘅。喂。再讲啲乜嘢？呢度差唔多， 差唔多啦。嗱，我哋咧要讲少少楼市。嗱，最近咧，其实中港咧嗰个楼市咧都系不断创新高。头先我哋讲咗啦，嘉湖新庄两房410万啦，系创历史新高啦。其实系好多个屋苑咧嘅单位都系创历史新高嘅。咁嚟紧嗰个趋势咧都好难有一个下跌趋势嘅。点解咧？因为我用最显浅一个道理话俾你听，大家攞只股票，大家唔好讲 number， 费事话我哋针对某人系嘛？攞只股票今日收市系5毫子，我都讲过啦，系咪？咁啊，今晚公布咧将佢5合1。听日嘅股票系过二，大家系咪话佢哇升得咁紧要啊？5毫子升到过二，系咪咁解？系咪咁解啊？ 合咗啊嘛，你系 楼就系咁嘅原因啫嘛。而家啲唔系啲楼跌，唔系啲楼价狂升啊嘛，系银纸跌咗啊嘛，系咪？你手上嗰张1000蚊纸已经5合1咗噶啦，你唔好以为你而家手上嗰张仲有1000蚊纸嚟啊！而家啲钱跌咗噶啦， 其实 大家概念一路都搞唔清， 世界个个乱印银纸吓，系咁开个印刷机。 对咗呢个喺香港系适用嘅，喺大陆唔系咁睇。大陆最主要就系钱冇出路，因为咧而家外汇管制，你啲钱要出嚟出唔到，咁而家能够投资变钱搵钱稳阵嘅就买砖头， 但系 呢个先系最重要嘅。 另外听一个讲法咧，就是、因为咧人仔咧佢基本上就难逃咧就继续去贬值嘅命运，咁唯一令到自己手头嗰嚿钱系啦唔会变冇啊，我令到啲资产升值咪得咯， 所以咪话咧因为钱 翻匀， 钱冇出流 去保值， 因为最主要好多人系想啲钱走出去中国。但系中国道门闩咗， 唔系就放走， 闩得 叮就闩咗条罅， 系罅嗰啲，不过嗰啲罅唔系你走到， 俾某啲人 咁啊，变成咗佢焗住，佢为咗保障佢自己同埋财富嘅增值，佢就抌晒砖头。所以你而家话再加几多措施冇用噶，大陆而家喺乡下直头借钱啊，啲人啊，我唔够首期啊，等迟啲我做特别节目嘅时候先讲讲。几十呢三四十年，大陆点解楼市会发达，同埋点解由呢个九几年金融风暴嘅时候，好多楼系已经咩叫做烂尾楼，而家点解冇烂尾楼？下次讲一讲啊。 嗱，咁我想讲翻咧，其实呢个楼市升值咧系大陆嘅国策嚟嘅，绝对系个国策。点解咧？因为大陆咧，头先你讲得啱。投资渠道已经封锁晒，你除咗买楼之外咧，冇人觉得买股票嘅，买股票买落去基本上咧系有一半要输钱嘅，咁所以话咧，除咗呢个系全世界嘅趋势嚟嘅，全世界都系一样，因为雷曼爆煲之后咧，以前有三样投资，有三样嘢投资， 债券， 第一就系债券，第二就系讲物业，第三就系股票。雷曼爆咗煲之后，任何债券咧嗱。专业最专业嘅投资者咧，都仍然买债券嘅，系咪？但系咧，普通人系唔敢再掂债券，因为咧佢都唔知道你嗰啲债系迷债定系独债，唔敢包噶啦。所以咧，对债券咧，啲人系有戒心嘅。所以啲钱除咗股票之外，就系买晒楼。但系大家有熟悉嘅都知道啦，有钱佬够胆攞10亿去买一间屋，但系唔够胆10亿买只股票。点解咧？ 间屋起码都自己住，同埋咧系自己控制到噶嘛，股票系喺人哋控制嘅， 即系 你 无论 你系做庄唔系你，冇错啦。 另外咧，其实香港都有一个特别嘅因素，系一个政治因素。你发觉咧，而家最大嗰啲叫超级大额成交咧，基本上买家都系阿爷落嚟嗰啲嗰条水嚟。你发觉就 都唔系一嚿小一栋栋咧，可能系， 但系栋一栋栋买咯， 即系讲商业，但 你个别已经佢哋唔敲噶啦，一个个单位。 但系如果你话你人哋落嚟炒楼，基本上系冇。 唔系香港嘅楼市咧，香港嘅 楼 市咧，其实系真系由需求带动嘅， 刚性需求 就唔系大陆人嚟嘅，因为咧啲人太唔明白香港人，香港人系好有钱嘅，从来都好有钱。 系冇错， 你谂下啦。在大陆最不掂的时候都是靠香港人去接济的。所以啲人话啊，啲人冇你大陆嘅人，香港唔掂啦。喂，调翻转头啊，有个大陆嘅，即系有微博一段说话啦，就系、是、话中国冇中国嘅游客啊，美国唔掂，日本唔掂，台湾唔掂，香港唔掂啊。调翻转头有人问啦，你中国人食紧观音土嘅时候，人哋点样挨过嘅啲日子？美国、英国，人哋锯紧扒啊，美国。香港啊，大家有睇跛豪都知道啦，系咪啊？苏格兰狗饼啊，做俾狗食嘅嘢啊，你毛主席都冇咁好嘅嘢食啊，系咪啊？喂，点解人哋会咁样啊？喂，香港系好有钱咗好耐噶啦，你由70年代开始累积咗几十年嘅财富，因为中国政府睇到一样嘢啦，就系喺个楼市度，全世界其实最大嘅财富就喺个楼市度，所以而家。大陆的国策其实是要令到楼市不爆煲，慢慢一路稳步升上去。 你讲大陆的楼市， 大陆 嘛，嗱呢样嘢， 其实香港都是 呢样嘢咁啦。 香港唔爆，系冇办法令佢爆煲啊！你而家再推多几多单位都唔会令佢爆煲，因为楼嘅嘢唔系话你今日起几多，唔好梁振英佢讲咁傻嘅。 系啊， 学阿 Tony 有句名言啊。你买几多股票佢印就得啦，新鸿基。 系啊， 你喺新鸿基隔篱个层楼啊，隔篱啊，你要多尺都冇啊。 系啊，你唔能够咩噶嘛？ 你唔会变出嚟噶嘛？ 但系咁，而家大陆啲楼咁样起法咧，要多谢一个人， 系 要多谢一个香港人。 系边个咧？ 嗱，因为以前咧大陆话晒都叫做啊共产党啊社会主义嘅时候， 系 佢就唔可以卖地噶嘛。 系。 一啲地系国，一定系国有资源 噶嘛。 而家都买地使用权啫嘛。 但问题就系边个教佢呢招嘅咧？ 梁振英啊， 冇错， 第一个上上海搞噶嘛。 冇错，所以咧大陆咧又系 梁振英系有功劳嘅， 所以又系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系啊，呢个我哋原来呢今集全部都围绕做人咧要饮水思源，做好人 将来会人 得善果。我哋呢次真系。 广结善缘， 冇错啦。嗱，咁样咧，我想解释翻俾大家听，点解呢个中共政府要令个楼市长升长有咧？因为你而家环顾全中国嗰个经济咧，都系好似停停地嘅。唯一一个咧可以带动起全中国嘅经济咧，就系楼市。点解咧？你啲人话，知爆啦，唔掂啊，大陆爆煲有乜嘢咧？其实你净系一个财富增值，一个楼啊。上面咧已經可以帶動周邊嘅嘢啦。首先銀行受惠啦，跟住咧你起完樓之後係咪要裝修啊？ 建築商、家私 係啊， 啊隔離附近運輸，隔離嗰啲店鋪，佢成個產業鏈，你嗰個資爆係你出體棟樓啫，係 啊， 係咪有經濟？但你實際落到嚟好多實體嘅經濟。睇就喺你隔篱啊嘛， 系即系咧，将一个楼市上升嘅话咧，系令到全嗰个 GDP 系会增长好大嘅，因为咧你周边嘅产业咧系会有一个带动嘅作用啊嘛。一个单位，尤其是你睇下今日讲嗰个喺度惠州三年定四年升咗四倍，你谂下周边带动咗几多生意啊？嗰啲系实体经济嚟嘅，请多咗好多人。喂，你一有钱，你都去攞成个 就算你唔卖个单位出嚟，你都觉得自己有钱咗。 系啊， 即系点解？即系除咗上海迪士尼啦，因为佢个对手太强劲 啊， 即系唔够大陆嗰啲，譬如欢乐谷嗰啲做啊，或者长隆嗰啲， 系 长隆真系赚大钱。佢 你起个长龙落嚟搭地，但系佢做咗个产业链，就令到周边酒店各样嘢，即系变成咗呢啲系实体经济嚟。 系啊，变咗由虚变咗实啦。所以咧，啲人喺度讲，喂，好多嗰啲问题，其实咧，佢哋系冇谂到，你哋净系谂咗减嗰范围数，冇谂过加同埋成。人哋系成大咗好多噶啦，系周边嗰啲生意咧，系带动翻佢转头嘅。仲有周边嘅嘢成熟晒咧，佢啲楼价又再升，跟住。最简单就是你啲楼升咗，个个人付身家都多咗，银行打俾你，喂阿生，你40万买翻嚟层啦，而家值400万喎，银行借200万俾你，你又攞钱出嚟使，而家就系想大，即系中共政府就系行紧呢一步啫嘛， 财富变配器， 即系我哋当时每人派6000蚊。嗰6000蚊生產嘅經濟效益係遠遠大過呢6000蚊， 遠遠大過6000蚊嘅。 我哋即係做節目，成日俾人鬧，做經濟講數據啦，乜，其實數據不敵心理因素。 係啊， 當我心中即係好似好窮嘅國家又點啊？北韓啊，或者你而家你講埃塞俄比亞，我最幸福。嗰啲人喺嗰度生活嘅时候，佢觉得佢幸福，你吹唔吹？ 不单系最幸福， 系啊，乜都冇，佢不单未幸福， 快乐指数最高嘛。 但系点解会咁样？因为系佢哋自己感受到嘅时候，跟住佢令到即系经济唔好。点解你派6000蚊经济好？因为你我呢6000蚊额外多出嚟噶嘛，咁咪使咗佢咯。使6000蚊，分分钟一使就唔止使多过呢6000蚊。 使突咗啦，个个都有边个唔使突嘅？正常嚟讲系嘛？即系你话我可能谂中门嗰啲会悭啲，但系咧佢夜晚都加多两块午餐肉啊。 因为 系咪？啲人都加送， 成日讲大数据。乜以前嘅经济点样啊，大匪你做节目乜啊，你大好友你五毛你大陆乜嘢都唔系㗎。唔系佢咁玩法。系美国佬由量化宽松开始，佢已经将成个世界嘅经济喺嗰一刻里面已经全部调转咗㗎啦。 全部调转晒㗎啦。所以呢当时我14年就諗喂，其实真的行紧嗰个制度嘅楼本位，点解咧？钱同埋物业系调转咗嘅，嗰个地位调转咗噶啦。而家系唔系用，即系我成日都强调，唔系用钱嚟衡量嗰层楼嘅。而家调翻转头， 人哋 从层楼嚟衡量你啲钱啊！而家调翻转头，因为我层楼唔可以随时起出嚟嘅，你啲钱听日就印到噶啦。呢个系问题嘅所在嘛，而家系有无限嘅资金去追逐有限嘅物业啊嘛， 呢个经济理论 系，所以咧系啲人成日攞翻入，我俾你听啊，2008年之前嘅经济完全行唔通噶，以前嘅数据全部错噶。 当有呢个 QE 之后， 唔系啊 ，QE 之后咧系扭曲晒所有将嘢调转咗嚟讲嘅，地心吸力系啲货币度啊，唔系喺楼度啊。 仲有一个问题， 啲人话有地心吸力噶，你啲楼唔通升你100万一尺啊？你啲銀紙一路引落去，就100万一尺啦，咁點啊？100万一尺咪100万一尺咯，係你啲銀紙貶值咗嘛？ 銀紙嘅購買 係你銀紙 降低咗， 100合一啦嘛，而家 佢哋個問題，我都再講，好似香港、大陸或者美國、日本都好啦，你而家經濟萎縮，樓價唔興起，譬如日本咁。是因为楼价令到佢成个经济冇活力㗎嘛，你而家出口好简单，你替代唔到机器人㗎，人哋机器人越做越多嘅时候取替咗人力，你人本身嗰个薪金啊，你会向下调，因为你蓝领即係劳工阶层嚟做，虽然话有其他行业兴起，但你做少咗，但係啲做建筑， 你做服务业咯。 做服务业， 你服务业取代唔到机器人，取代唔到你噶。 暂时取代唔到。你而家所做任何嘢，大陆嘅楼系咁样生产，唔系香港楼本，咪全世界都系。 全世界都系噶啦。 因为你记住， 你睇下伦敦，你睇下伦敦啫。你而家你睇下深圳，无限个个喺度拼命，千方百计，我都系要买到层楼。香港人都系 上车，系 香港人咁大怨气，因为班后生，即系包括我在内，我咁后生都买唔到嗰层楼啊嘛。 你而家后生啦，而家65岁都后生，18至6眼叫 曾经年青人。有人吹话嚟紧会行翻金本位， 冇可能。 咁啊，睇起嚟咧，真系好似阿通， 因为冇乜可能，因为谂下 即系行翻楼本位啊。 仲有一个问题。 你唔单止美国真系 QE 嘛？喂，你个大陆人人之少啊！ 大陆 QE 嘅程度比美国犀利一倍， 咪就系咯？ 喂，中国嗰、那个 唔公开啊！ 美国嗰个 QE 咧系十万亿美金，中国 QE 系22万亿美金，系多你两倍，二点二。 你而家香港，香港唔系印紧银纸， 日本咧 楼价升咗， 日本又系咯， 升咗买唔起楼嗰啲，我做建筑业嘅，啱啱先至话又加人工啦。加到2400蚊，做落石屎，落石屎做乜嘢啊？落石屎嗰个人系吊个石屎斗，佢揾只手勾个石屎斗落嚟，跟住咧你倒啲石屎落个电脑车，然后佢放咗，跟住吊上去，跟住睇住捉住佢喺度落噶咋？嗰、那个人而家日薪2400蚊啊！咁佢嘅储，佢嘅财富因为楼价嘅升值，令到一个行业全部兴起。呢啲人就呢啲人使钱去旅行，搭车又搭船。啊！唱歌都一唱，消費邊度好嘢食？香港啊，你睇下，稍微聽到似樣啲嘅咋，排隊排到點啊？根本上都揾唔到位嘅。 唔怪得而家萬幾蚊洗碗都請唔到人啊！ 係啊，因為佢唔自在你噶，即係好似勞力士呢幾年，我個就成日想開個節目講票，我真係想啊！勞力士。你睇下，而家做洗碗嗰個都帶著勞力士噶啦，點解啊？係咪啊？咪系咁咯，而家冇人会再买 LV 噶啦嘛，因为 LV 系真系洗碗阿婶大嘅，而家啲人真系唔会买噶。 哇，咁进步嘅，我都冇嘅，洗碗阿婶都不如。 系啊，真系噶，而家根本上就系 咁，应该 LV 出个胶手套啊。 哦，系，点翻转头可能仲做生意喎。 嗱，你自己 个个戴住当时装。 听朝早你开工， 洗碗阿婶专用。 你望下而家。睇下香港即係有段時間咧 ，LV 係成行成市嘅。依你見你出去睇下，冇人買嘅。香港唔會買呢牌子，因為呢牌子喂萬零蚊個袋，幾千蚊個袋帶嚟做咩啫？係冇噶。而家啲僆仔僆妹真係噶，個個隻手都有隻勞力士噶。你睇一處走去酒樓啊，去王府啊，去阿新星賣廣告啊，你睇下啲阿姐，個個都係唔係假嘅嗰隻嘢， 唔係羅湖城 A 貨。 点解 我都系谂住庙街买只楼嘅顶住 咯， 哎呀！ 喂，咁佢哋劲过李嘉诚喎，李嘉诚睇先标嘅， 唔系咁系，你错啦， 特别啲。 佢又因为个身份有，佢戴咩冇所谓， 系啦， 同阿通儿一样。 佢点食？ 佢戴乜嘢都当真噶啦，使乜啫？即系当时嗰个华茂个吓阿高如心， 高如 心成日去罗湖商 园，系啦，你阿睇。摆喺度，成边个 你个人系真噶嘛？ 边个觉得话系？ 边个都话你系假？ 咁啊，呢个楼市经济学家系真噶嘛？货真价实。 我以前系买咗只咧，我唔敢戴嗰时太后生啊。我后尾咧去买咗只一模一样嘅楼嘢嚟顶档，因为真佢哋真系唔敢戴，惊俾人斩。 都冇质疑你啊啲人。 你话香港今 年真系， 我有个亲戚靓妹，今年得21岁，中学未毕业，中四就已经唔读啦。近呢。一年里面即是做啲跟英镑老细做啊 炒金啊 炒嗰啲所谓伦敦金。 哇 一个月出张支票普普通通28皮。 哦嗰啲好多人呃人嗰啲。 係你唔好理人哋就变咗实体啦我呃你你边呃过你过我唔到我揸啲钱我畀咗钱啦。係。係咪佢带劳力士啦用 Chanel 啦。你唔好买 LV 啦，呢啲上唔到台嘅。 咁你咁遇到啲比较揾到食嘅啫，咁好多揾唔到食啦。因为咧， 如果个个都有揾到食嘅，就唔会有人占领马路啦， 唔会有本土派嘅出现啦。真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本土派只能够出现咧，其实同嗰个量化宽松系有直接关系嘅。因为量化宽松系令到有资产嘅人咧系个身家暴涨，但系咧，但系一般普通人咧，佢嗰副身家咧唔单止冇升到。仲要一路 捱緊租， 呢個更加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佢冇希望。係 啦， 其實佢哋 咁啊玉石俱焚啦， 揾萬零蚊香港地，周街都有。佢哋嘅感受，我都話啦，冇希望係即係老少講得啱，係啲感覺嚟嘅啫嘛。人哋即係冇飯食，人哋覺得幸福。你而家你感覺， 佢覺得冇希望啊！ 你感覺重要， 所以大陸人落嚟香港講咗句説話，係你哋而家冇用啊！呢句説話宣傳得多，好多香港人都覺得自己係冇用啊！佢唔覺得原來我哋大家擺喺度同一個地位，肯定強過你大陸人啦、 啊。呢個世界永遠有一樣嘢咧，就係、是、離遠睇就會覺得正嘅。係，但即係等於我識得有人。 我的舊同事，佢又即係啱啱就轉工，轉咗間中資嗰度做。 係 開頭三個月覺得啲友好掂， 係 過多三個月開始懷疑， 個個揸樓 間，開始懷疑，好似有啲問題。一年之後。X Y 而且靠揸田井英圭乜都出齐， 我肯肯定啦。 我今年52岁，我咧就喺即系咧叫做而家呢几年叫做捞得好啲，我就成日都谂住我走去台湾噶啦，即系讲认真嘅，走去台湾，因为我觉得香港前途系冇希望，俾我感觉我就谂住咧卖车一公甩就断批走，我识得通你嘅时候我都系咁讲系咪？我呢几日。 谂通咗啦， 唔系我呢几日咧就翻咗大陆 买楼啦， 系买楼呢啲，我人冇乜买楼缘嘅，因为我以前输过好多铺，我 系又系同郑嘉诚一样 timing 唔啱啫，即系你 咁我 迟少少买就冇事咯。 我同啲拍档讲，我老婆喺出边响监场，但佢我未同佢讲，我话我呢近呢半年我好勤力。是超出了我现在 的过往的程度和投入。那我现在发觉原来我投入了之后呢我的回报未来的回报很高。那我就在那想 又有人生又有回希望。 是啦其实就是感觉而已。我譬如我自己跟身边很多人一起有些很有钱的或者有些是在那个行业很掂的但是我跟他接触了之后唔系自己拆自己鞋，我執行力各样嘢，我强大过佢。我喺度谂紧，所以我话今个月尾我去缅甸，因为佢谂唔通嘅嘢，我谂得通。 去搵昂山素姬啊？ 系啦，我由昆明落西双版纳过缅甸。 哦， 我去三日啫，但我话去，我提出咗，大陆同香港都有人俾钱请埋我去，要我去，所以我就觉得，喂，我系咪仲有下半生？同埋下半身仲有得發展咧。 哎呀，你真係我想話你成日都咩咧？成日都同你講啦，年齡唔係最大嘅阻礙嚟嘅。1967年啊，我成日都要講嘅，史蒂夫65歲，佢創辦 TVB， 佢仲要做多40多年啊，係咪？所以咧，你今年只係區22歲啫。芒果佬啊，65啊，都永不言退啊！ 系啊，情愿做助理， 系啊， 系政治助理， 佢都可以重返议会， 由低做起， 冇错啦，你一样可以就话听啊，52岁，你系人生嘅开始嚟嘅咋， 下半场开始啊， 唔系真系嘅，真系个， 因为咧你用前面嗰30年嚟吸收经验，就用咗后边嗰40年嚟发展，系咪可以做到98岁啊？系嘛？ 喂，阿曾伟雄啊，57岁都未言退啊！ 唉，冇错， 好年57岁，好年轻噶啦！ 我咁嘅年纪，你系咪要我享清福啊？ 系啊，所以嗱，你讲翻嗰句说话啦。 唉，你同我倾下偈啦。 所以而家啲即系所谓本土派佢哋嘅感觉， 系啊， 系纯系感觉嘅啫。 其实咧， 10000蚊香港地而家都冇瞓街噶咯。系得嗰200多人，社福福利处点咗出嚟噶，就得200多人，系嗰啲人唔愿上楼。 佢哋根本唔想， 系唔想去。 系啊。 我有啲啊有隐疾要食咩嘅啊有啲有多少精神问题有啲本身就唔想去。 咁佢哋唔一定有啲粉身疾俗嘅因为呢呢几年尤其是梁振英呢佢其实灌输好多嗰啲负面情绪俾香港人。 你香港好冇人好冇用。 你哋啲香港人冇撚用㗎啦。 返大陆啦。 你哋呢要向大陆低头㗎啦。样样嘢呢就要扮衰仔即係呢样嘢呢都喺度踩香港人。所以呢令到香港觉得啲人好冇希望。你大陸一樣嘅喂，大陸啊，乜嘢都冇嘅，冇保障嘅任何嘢。你喺街邊試下俾人捅一刀啊！喂，你嗱一聲做第一件事，唔係打電話報警啊， 抬錢 去撳機， 抬錢啊， 去撳機，因為你啲槍跌出嚟，啲人都唔會救你啊！你而家冇錢，係咪先？所以咧，你香港其實好幸福噶啦。但系咧，就系、是、梁振英呢个捻样咧，一路喺度灌输一啲错误嘅信息， 矮化我哋香港人， 矮化香港人。要更正，唔系梁振英开始嘅，由老董开始嘅。 系啦，冇错。 诶，唔系梁振英系真系极致嘅。 梁振英系极致，但系老董一开始咧就已经系咁噶啦。 啊，咁佢 即系两师徒啊，两师徒系咁噶啦。 系 呢两仔嘅。 咁佢一手一脚教出嚟。 今日尽得佢真。哇，同啲两个新嘅嘉宾啊，讲到兴高采烈，不过可惜。欢乐嘅时光又到啦， 又到啦！ 吓、啊，为咗下个礼拜二，我哋再同大家， 我哋同大家倾过。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记住咧，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咧喺我哋主场听啦，最好就咁。而家我哋嗰个收视都企稳咗喺8000度啦，平均 系 即 系 咧平均都有8000噶啦。咁啊都算系咁啦，喺我哋自己 channel 一人得5000几 subscribe， 咁啊嚟紧希望嗰、那个subscribe 嘅人数会好快突破10000啦。 系啊， 咁啊跟手喺有台联播嗰个咧就其实都好参差。有一至30000几，有一至3000几， 有个3000， 系啊，即系咧令到即系我又觉得好似好失望啊！ 即系我有时我睇住隔篱有台嗰啲，我点解会争咁远嘅？譬如我哋喺呢边嘅高收视，喺嗰边点解唔系咁理想嘅咧？喺嗰边即系 其实都有关联嘅，因为咧呢边高，嗰边都高嘅。但系有一个奇怪，好易奇怪现象，第一节我哋喺嗰边咧系100000+，100000啦，已经系差唔多。但系第一节系唔过10000嘅。咁、喺我哋边咧都系一样， 即系我 就冇争得咁远咯。 即系话俾你听，就系嗰边冇基本佣等咯，嗰啲客系 散客， 散客食散餐。我哋呢个系主场， 系啦，咁大家都系喺我哋主场听咗先啦 吓。咁希望各位唔好 one night stand 啦。 系啦，我哋呢度都系比较 stable 嘅吓啲啊， 冇错，长远关系好啲嘅。 上 YouTube 听多几次啦， 系啦， 因为咧，如果真系嘅，虽然咧，阿 Johnny 咧就吓。而家休息緊，咁啊 Tony 咧又多繁忙，咁我哋希望咧就多啲即係有興趣， 多啲有興趣嘅主持係啦，就嚟， 即係好似阿威呢啲 啊，刁拔 啊，刁拔啊，咁啊，即係令到我哋啊，我今集冇講粗口啊，收視啊，冇俾人鬧啦，咁啊，希望收視啊高啲，咁啊多啲人聯絡我哋，睇下我哋學唔學到人哋話頭，一個禮拜做50000節目，睇下有冇機會啊！啊，最緊要就係人。 其实咧50000节目咧，我哋个推咪都好大工作量啊！呢镬就咁，我哋希望各位听众就多啲 subscribe 啦，或者介绍人哋嚟 subscribe 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